欢迎翻嚟 Auto Channel， 我系麦日， 我系杰德。 今日嘅日期系2022年6月13号。 呢度系 Auto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跟住我哋真系讲苹果啦， 跟住讲下 Apple 啲嘢啦。首先讲喺香港 WWDC 先讲一单，其实都几戆居嘢嘅， 同 Apple 相关，但系唔系 Apple 嘅消息。 咁就欧盟决落咗法例啦。2023年开始，所有手机 24年 开始，所有手机都用硬用 USB Type C 充电。嗱，重点系一系要用 USB 充电，但唔系只能用 USB Type C 充电啊。即系话你有本事嘅话咧， 你咪唔用。 你可以用多嗰种方法充电系冇问题嘅。即系嗱，你用无线充电又得，咁样都得，但系一定要 Type C。 系啦，即系佢点都要俾个口俾你。 系啦， 呢个 iPhone 14。应该唔会提早改，唔会 iPhone 14提早改，系要都要，应该系会压死线先肯改噶啦，睇佢款都系啊。咁 同埋有一样嘢就亦都可能就咩，我就 check 部净系 Type C 版本俾欧盟吹啊，有呢个可能噶，唔排除呢个可能。 佢仲有可能系完全无孔化，都可以避咗佢嗰个嘢，即系佢系如果要有窿切嘅话，就一定要 Type C。咁我咪顺便咯，你知 Apple 好捻中意将啲嘢 cut 烂咗啊，啲窿啊掣啊嗰啲嘢。 嗱，咁咪讲好处就系咁样，窿越少，防水性能越好嘛。 系啊，之前佢咁强，一定咁坚守拉链嘅其中一个宣称理由啦，就为咗防水噶嘛。呢个系事实嚟噶，拉链嘅防水系 拉链嘅防水埋嗰个襟用程度咧系好 Type C， 因为好多人一批有 Type C 系冇防水噶，要靠盖噶 ，USB Type C 系靠盖要防水噶。但系 Lightning 啊，系可以有一定程度，嗱先讲佢唔系浸水，系泼水啫，系有一定程度嘅防水噶。咁所以佢就一路咁，但系 Lightning 佢当年就宣布咗，唔系当年都咁咪话宣布承诺啊，十年内呢个系我哋嘅，当初由有个好卵大嗰嚿啊，变咗嗰嚿，我唔记得叫乜嘢啦，41片啊，40嗰个乜嘢，嗰嚿嘢啊，又好大嘅嗰嚿嘢变咗 Lightning 嗰时，佢都讲过。放心，我哋唔会朝令夕改嘅。十年内我哋都唔会改嘅。咁嗱，今现在 now 十年啦，所以啲人就谂紧啊，会唔会啊？十年过咗，十年承诺期过咗啦，咁佢咪可以改咯？会唔会而家就改睇先？谂得太美，佢只系话十年，即系冇话十年就一定会改。即系但系到而家咁嘅情况，都应该逼住会系到时改噶啦。咁有辣有唔辣啦。其实有个好处嘅就系咧，拉零咧系个速度到现在为止。都依然系 USB Type 2 USB 2.0 嘅速度嚟，冇快到嘅。虽然啦，我调翻转问，有边个系会用条 Lightning 线去过资料嘅？仲 冇啦，连我而家都根本都要用 WiFi 啦。 但系冇错，如果系咁嘅，唔该，你个 iCloud 可唔可以唔好咁小气？你得个十 Mbps 嘅限载速度，我觉得系好多人十 Mbps 已经足够啦。如果你系你系家用线系100 Mbps 嘅话，其实足够啦。或者你系 4G 嘅话，其实足够啦。但系快速制度到噶啦，唔该你系佢一个硬性限制嚟嘅，那个速度系硬性限制 ，server 边唔系俾你咁慢，系得10定20 Mbps 就唔系好记得。Google 系30 Mbps，Google 都有30 Mbps 啦，唔该你睇齐人哋啦。你 Apple 喂你收钱噶 ，Google 冇收钱都有30 Mbps 啊。虽然 Google 有收钱服务啦，即系 iCloud 都有免费嘅，但系。我咁撚拗咁撚孤寒都要嘴俾$8每个月俾佢囉。 咪咁样佢真係$8就好平嘅话就可以 back 都大$100讲真。 因为如果你得一部机呢就应该勉强够嘅。但你超过一部机嘅话呢就唔够一定唔够㗎喇。咁即係喂你都收返钱喇喂可唔可以俾返多返少少真係好撚孤寒啦有时。即係佢其实都够快嘅但係你大家都知道大家唔扣线㗎嘛。咁睇佢点啦。咁呢单嘢我知你有嗰个而家交个波俾你吊。即係。 唉即係好老实嘅你欧盟有你搞啲咁嘅把关咩。咪因为安静其实有同样去讲㗎就係本身 Lightning 嘅最大优势就防水。你而家手机你唔嗱老啊！你手机如果你做防水嘅话咧，你要 Type C 头嘅话就好麻烦嘅，系咪真？ 如果系 Sony 嗰啲咪加盖咯，主要系加盖。 加盖就唔捻靓仔噶啦，你对 Apple 嚟讲就 唔止系唔靓仔，麻烦啊！我喐嗰下要掹翻佢出嚟， 只要系好麻烦，系咪真？喂大佬啊，咁你加 Type C， 咁如果有好嘅 Type C 嘅箭头，咁即系过，咁我唔使进化啦。喂，屌你大佬，而家搞同一只色，同一规范，同埋你话防电子垃圾。挑嚟老母啊！你呢两年啊，你几多口罩啊用咗？ 你同我讲防止垃圾， 呢个又扯得有点远啦。 同香港一样，房价都一样多捻远。 我个人嘅睇法就系，因为如果相妻其实都痛嘅，都系有个痛点喺度嘅。如果佢两个可以统一啦，对我嚟讲都算系好事嚟嘅。不过就可以统一，但系唔该你梯师都改一改。虽然而家讲紧好似梯叫梯 D 定 USB 4，我唔记得叫乜春啦。你有冇见过嗰个样啊？十字型噶。系啊，个唔知会唔会好短？如果你而家呢头话统一完要梯 C， 然后跟住又要再改出个梯 D， 定系叫 4.0，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十字型嗰嚿又会变咗。 你知玩鸠人嘅啫、啊， 到底边个制造电子垃圾先？ 而家同埋就系你而家就系咩？你到好啱又到好啦，到嚟啦，统一又梯 D 啦，又全线换啦。哇，大佬咁即系，如果即系有同一批电子垃圾， 嗱，但系先讲不排除到时就同你讲全世界统一变 4.0 或者。要睇啲啦，唔知佢叫乜嘢。总之个十字仔一次个直接换，但系嗰嚿十字仔要怼落部要怼落部 iPhone， 我就可能要考下 design 啦，可以要点做啦？都 即系因为佢嗰阵时 Type C 个头系相对比较大啲嘅， 相对 Lightning 就再大咗少少咯。其实又唔系真系大好多，大咗个圈咯。咁 Type D 我唔知佢，因为叫做统一格式还统一格式，但系 Type C 都有几种格式噶嘛。大家知噶嘛？即系我唔知佢点啊！即系反正2024年嘅事，可能后边佢真系就变成一个唔系统一做 TC， 而系统一做下一代，因为佢而家讲嘅其实只系统一做新嘅 USB， 全部统一做 USB 啫嘛，冇话要变乜嘢噶，冇讲到明死死实实要变乜嘢噶，唔系指定 TC 噶。咁可能下一代系喺呢两年，因为2024年仲有两年时间，话唔定佢要喺呢两年时间就再突迭代。咁佢就唔使睇 TC 啦，咁因为以眼望咧个新嗰个咧就除咗个十字有啲丑之外咧，个防水应该系拍得住嚟嘅，而佢出嚟嘅成铺， 佢主要是防水， 系啦。咁如果你搞得掂嘅，咁我谂 Apple 都唔会太介意嘅。咁 不过有个重点就系、你而家就换，你个 TC， 如果你下次换，咪有一样电子垃圾。 系啊，因为 Apple 其实都当初都惊你哋惊啊。都讲到明，我哋要有十年玩噶嘛。咁如果你用换 T C 嘅话咧，就可能冇十年玩噶喎。唔知道。 即系戇鳩。 咁啊，睇下点啦吓。我哋仲有两年时间。总之，反正下一代 iPhone 冇咁快啊。好，我哋讲啲真系 WWDC 嘅嘢啦，真系。 系啦，WWDC 啦。咁当然啦，我哋主力头赛就系 M 2 iOS 16都好重要嘅，不过先讲硬件啦。 但系讲硬件先。咁 M 2就系、是。继续是入门级的话就明白了， M2 就是以低电压 高效能的卖点，即是你想想就是当我有 M2 Pro M2 Max M2 Ultra 的话， M2 呢又是预约它一定低门价的。 不过看一提各位它今次有点而切牙膏、当然你是相对于旧 Intel CPU 上 M1 那个简直是飞跃性提升，到 M2 咧就都有可观提升嘅，CPU 效能系 18%， 咁呢个 GPU 效能系 35%， 都系一个可观提升嚟嘅。但系如果你有 M1 嘅话咧，就真系唔系好急住换，尤其是如果你 M1 唔系 M1 正，而系 Max 啊、Ultra 系咪 Ultra 冇记错了，如果系嗰啲咧，就未必要咁急住换，因为佢而家 M2 系相对 M1 嘅效果提升有10%。 重点当然啦，喺电压不变情况下，因为佢依样系 Apple 最M 呢个 M 一系列最大卖点，就系性格佢电压比能耗比系出咗名高嘅， 简直系吊打隔篱台添。 系啦，即系你嗱，如果你讲真就，如果你系喺台机，你唔限电源，你屌大捻把电嘅，得你赢，我依然系赢唔到你。 而家 i 九依然可以系可以剪压到，就算系哪怕 M1 Ultra 应该最高嗰个啦， 系一即系绝尘去飞，但系 都唔系绝尘，系赢少少咋， 赢啲啊！但系如果计埋电压就冇得救嘅， 即系如果你系用 i 九最捻劲，我谂12900K 再配3090，有冇胎啊？又唔系好记得啦，系都系赢到 M1 Ultra 好多嘅。 但系问题就系你付出嘅代价就系，唔该你火牛而最劲嘅火牛。你哋系最稳定的。 我冇见过啊，用12900够打唔落水冷咯。 就咯，屌你煲汤噶大佬。 虽然如果 Ultra 要塞落部 pad 咧，都系煲汤嘅。 冇。但系问题就系佢都唔塞落 pad 啦，佢而家都系用紧 Studio 啊嘛。 系 啦，真系失落消息嚟嘅。咁我睇一睇啫，因为我之前提过噶 M1， 好似上次又系上次 Apple 专题啦，提过啦。M1 失落部 iPad 果然是个灾难，发热上面嘅灾难，耗电耗得好快，然后辣手。 我嗱讲下我自己情况啦，我自己因为本身我净系睇下睇电子漫画，睇下啲杂志咧。阿先生， 你唔打机啊？梗系唔知啦，屌喇声，好捻辣手啊！ 唔觉真系唔觉，我自己唔觉啦，我唔打机嘛。 主要佢个冇军二版啊，你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因为个肺好捻恐怖咧，而家大部分 Android 嘅旗舰机咧都有军二版噶啦，即系将个热，亦当系一个散热器，一个好薄嘅散热器啦，将个热能传到成部机去个军二版啦。而家 iPad 又会有个系佢发热嗰阵时咧，其实一路咁多年都系咁样嘅情况噶啦。佢将个佢个肺点系好集中喺粒 CPU 嗰个位啊？ 咪出面有啲杀风扇贴去嘅，买把。 但系 iPad 有个好处就系佢大部，所以咧你揸佢嗰阵时咧系可以完全避开嗰个辣手位嘅。 即系你嗰个位置要贴个细风扇去搞掂咯。 因为 Apple 个散热性质向来都系咁嘅，你热咪有谂到佢越热又唔会死，唔使打靶，唔会打身嘅。咁佢就系、是、咁你揸手个位凉咪得咯，唔会辣亲只手咪得咯。 冇人叫揸嗰个位置噶嘛，唔知。 系，但如果你揸正嗰个位置，或者系成嚿放喺大髀上面咧，系会辣手嘅，系会辣大髀嘅。 但系但通常你用 app 用 pad iPad 系唔会放大髀噶啦。 吓、啊，咁而且调翻转，你都好少攞机啦。pad 我真系比较少攞机，虽然我系攞机派，所以我就好清楚嗰、那个佢辣手位喺嗰度系可以几咁辣手嘅。不过就相对我提醒我各位，佢都食电比上一代用唔系用 M 好似 A 十几，我唔记咗啦。嗰阵时咧系食电咗嘅。但系当然亦都有个效能系都系飞跃性提升啦，你都理解到咧、由 A 十三定 A 十几咁记咗啦，跳到落 M 1肯定是效能飞跃性嘅，咁呢个就 iOS 嘅向来嘅缺点嚟噶啦，佢就冇得俾你校效能，即系我唔可以话我唔想辣大髀，咁你可唔可以校低个效能啲？我又喂大佬我睇，当然佢睇书啊，佢低咗功耗嗰阵时，佢就自动会向下调嘅，但系我想即系我打机我都想自动改到最低得唔得？我唔求高画面，我亦都唔求好稳定，我求唔辣手啫。都大家即系如果系 Android 嗰边系得嘅，但系 iOS 就冇意思冇啦。 系啦，咁讲咗 M 2就当然系佢新机啦 ，MacBook Air 2022年。咁咧，首先佢咧就巴咗个其实我好多人都系拍烂手掌嘅 MagSafe 依、這个当你试过唔小心 kick 到条电线，成部电脑扯咗落地嘅时候咧，你觉得 MagSafe 系一个伟大发明？ 吓、啊，即系尤其是手机都还好，因为手机就点讲啊？你有冇 MagSafe， 你都系会成部飞走噶啦。 系啦， 但系notebook 嘅话咧，你真系救咗你好多次嘅。你用普通机如果你冇用过唔紧要，你用过普通机噶嘛？你总会有一次咧，就系唔捻几粒掹线，就拎起部机，然后扯到成抽嘢出嚟，又或者你用下部机，阿妈喺前面扫地一嘢扯咗条线，又或者唔知边个行过 kick 过嚟 kick 到条线，一 kick 你就成部机咁飞咗出去。 系啊，今次嗱，而今次咧最大嘅好处就系、是。佢计除咗佢比较多 MagSafe 之外，佢继续俾翻两个 USB Type C port 嚟，即系起码你有两个 port 用，因为以前咧两个 port 做咩？ 之前得一个啦，真系太捻过分啦，老老实实真系焗你买盒屎嘅啫，即 系 等于。 但系而家就起码就系，如果你而家唔系插太多嘢嘅话，你一个磁铁手再加多两个 USB 头，其实一般嚟讲够用嘅，真嘅。讲真就系、是、你一般嚟讲，我嗱一个磁嗱，我当你啦，一个 Type C 头插条 LAN 线落去啦，咁你个头落嚟插 hard disk 啊，插 SSD 咁样 ，OK 够唔晒噶啦。 嗱，因为理论上如果你唔使插电嘅话咧，插电个头都可以用埋嘅。即系因为佢个续航力好捻长噶嘛。即系尤其是 Air 个续航力好长嘅。不过 Air 而家今一代，我觉得最捻大嘅问题就系、是、MacBook Pro 13贵你五嚿水港币啫。咁我点解唔用 MacBook Pro 啊？ 唔系，咁样一样就系、是，我又唔需要嗰条咁嘅死人疤。因为嗱，记住啊，而家新嘅 MacBook Pro 入门版咧，系继续有条 Touch Bar 噶。 但系佢都有到叫做有个点讲啊，都算吸收咗个俾人屌嗰样嘢。嗰条疤咧就唔再系，因为之前俾人屌，其实最主要系讲紧你食捻咗个 ESC 键啊。喂，你要知道打字或者系打程式嘅人呢、這个制度都揿得几捻咁密啊！你造成个 touch bar 键真系俾人屌捻到开花噶， 唔方便啊嘛。 其他 function key 就其实好少，又唔系真系成日用。但系如果系嗰啲打程式都会成日用到嘅。咁普通人其实好少用嗰啲 function key 嘅。咁你变一条 bar 可以俾你玩下 呢啲攞嚟，因为嗰嚿嘢可以攞嚟玩到几多嘢玩嘅，而你唔会食咗个 ES 件咧，其实一般用户我觉得 OK 嘅。 嗱，仲有一样嘢就是、今次咧就追取消咗用沿用咗好多年嘅梯形设计，就真系变好薄嘅四方形啦。因为当年梯形设计其实咧就叫嗱刻薄讲句咧就阿 Jobs 咁出嚟叫做咩啊厄视角嘅。因为佢梯形 睇起嚟好似细啲啊嘛， 睇起好似好薄，中最薄嘅位置系咧，即系薄到啲纸咁样，实际上系佢后嘅后面嘛。咁而家平均咗嘅话，好处就系、是、啲配件设计咧就比较有弹性，唔使话集中晒喺后面， 唔使塞得咁辛苦。 系啦，咁就其实同埋就系佢实际上系薄咗嘅。 系啊，因为之前都成日都讲，你真系侧边插线系差好捻远嘅啊。即系嗱，不过其实你可以话冬瓜豆腐咯，青瓜萝卜各有各爱啦。因为 MacBook Pro 有个好处就系佢有风扇，亦都系有个坏处系佢有风扇啦。睇你点睇啦。Air 嘅好处就系无风扇设计，即使话佢唔会嘈捻到你。虽然其实 M1 都好啦，我唔知 M2， 因为佢理论上冇食电咗，所以应该就个耗能耗都系差唔多嘅，系好捻少会听到佢着风扇嘅。但系我作为一啲效能捻啦吓，都系我都系会，我想我有需要的时候，唔该你同我着咗个风扇佢。 我自己嘅经验 ，M1 Max 一我着风扇，即系我自己睇风扇着嘅少少得可怜，因为我系得用两用户嚟嘅。 因为剪片期间你都唔使着，佢系可以做到咁样，但系压片期间佢都要着嘅。嗱，咁我要压片噶嘛。啊，咁啊，即系我再提一提各位，方麦嘅片系我部机，我部冚家拎机架压嘅，你知唔知几捻痛苦啊？即系当然啦，唔会有人俾部 M2 俾我啦。 补充点啊？头先佢冇提过，但系好重要就系 M2 支援最大24GB RAM。哇，呢样嘢我觉得简直系啲人拍眼笑，因为手机其实一个几微妙就系、是，哇少咩？手机其实算系多，但系。如果你真系做重少少工作咧，手机就掹掹紧，颇为唔够，廿四 G 就好松动少少。 哇！你讲到咁啊，我只能话咧，而家我呢部十年冇啊八年前嘅机入边卅二 G， 咪就系咯，卅二 G， 但系咁你 仲要唔捻够用啊？即系勉强叫够用咋？即系当然你可以话我用我做得重，我做嘢做得重，仲又剪片又成又开又要打机。我而家因为唔够 RAM， 我系唔可以打住机去剪片嘅。是唔得嘅，两样嘢不能并存嘅。即就算哪怕佢唔系好食 display 资源，唔食好食 CPU 资源都唔够，因为唔够 RAM。你知啦 ，PC 嚟啊 ，com 就都食咗你几激佢啦。你 Safari 其实如果系用我嘅用法其实都要食几激 RAM 噶。即 通常我做通常啦，做转片咧就识所有嘢，净留翻俾个 RAM 都封晒俾佢咁就噶啦。 系啊，所以多呢啲系多都有，都有，尤其是要做剪片啦，六十四 G 真系应份嘅事嚟。当然我都如果系细 Air 或者而家 Air 或者细 Pro， 因为后面应该会仲有大 Pro 同埋其他更加高级噶啦。 明年正做啦， 你咪又系 M2 Max 咯。你都遇到佢会咁样行噶啦，之前我已经 M1 出嗰阵时已经预告过啦。 即系有啲似当年 Apple iPhone 咁样咯 ，iPhone 三三 Plus 四四四 S 五 S 嗰种咯， 系啊， 隔代升级咯，你知系。不过手机电脑就隔代升级嘅嗰个虽然低好多嘅，因为电脑通常咧 Apple 嘅电脑基本上你用唔翻，你系用五年以上嘅。我所知道 系，因为你而家点解 M1 会有个换机潮，只系佢个效能真系差太远，同埋会辣大髀都唔会辣大髀嘅分别。我觉得。效能都还是其次，佢起飞嗰下真系好卵嘈，好认真啊！佢系 Intel 年代嘅 MacBook Pro 起飞嗰下，直情起系嘈卵到你尴尬嘅，会你喺 Starbucks 啊嗰啲地方开机嗰阵时咧， 冇啊！我而家部 iMac 啊，我而家部 iMac 啊 ，Intel 嘅机有时开风嘅呼呼声啦， 系啊，系好卵尴尬。你喺街外度啦，啲人系会望过嚟，咩事嗰边？飞机起飞，哟！嗰阵死人声咧，真系好似嗰啲飞机升降嗰阵时喷射机滚啊，挂起飞嗰阵声，好卵恐怖噶。咁佢净系冇咗呢样，所以你有 M1 嘅唔需要升 M2， 暂时冇需要。但系如果你冇 M1 或者系之前睇观望嘅，你 M2 系可以入手嘅。 我等佢M2 M2 Pro M2 Max Try iMac 版，因为我需要，因为我要 iMac 嘅话要。 我等有钱。 算啦，要啦。 喂，但系我对我嚟讲最大好处就系而家 M1 开始有人丢机出嚟。 系啊， 开始有人丢旧机出來，有啲真系 keep 住要换最新嘅，二手机已经去到8000人就有部512 Mac 512G 啦。即系如果512G 已经足够嘅话咧，其实喂8000人、啊。 八千人入部 M1 抵玩噶， 好似系 Max 嗰啲嘛，抵玩噶啦，咁就系、 是、即叫做嗱，咁讲埋MacOS Retina 啦，咁咧就差，即又应该预年尾嘅，咁就追加咗个所谓叫做目前管理多工具，就系、是、将你可以设计一大堆 app 就作为一个群组，然后收喺一边，咁咧你想人做咩样嘢咧，咁个群组就成堆一弹仔出嚟，有啲人需要嘅，但唔系我需要啦，因为我开好少 app 嘅啫。 比较接近呢个 iPad 嘅多功能，有啲我咁讲啦 ，iPad OS 同 Mac OS 嘅距离越来越近了。而家你将部 新嘅 iPad OS 啊，睇啦，嗰两个基本上越嚟越相似，因为佢就加你只要加翻个 Mon 落去咧，你就有个大半功能嘅 Mac OS 喺入边啦。即系因为之前一路都提紧，其实 iPad 嘅定位越来越揾到佢嘅定位，因为之前就系一部大部少少嘅 iPhone。 而家就变成咗就 介乎 MacBook 同埋 MacBook 啦，同 iPhone 之间嘅中间桥梁，包括佢个 OS。之前嘅咩所谓嘅 iPad OS， 其实同 iOS 冇乜大分别。 嗱，今次嗱补充点就系、是、佢个 iPad OS 新版咧，即系如果讲讲先啦。既然讲开 iPad OS 就佢追加咗嗰个叫做变大小视窗功能，大小视窗功能。只限12寸大 iPad Pro 先有呢个功能啫，即系 梗系啦，屌啦，你9寸嗰个你仲细视窗，你睇得到噶你，考眼啦，梗系吓。 咁咧佢多咗功能，其实咧，我好老实嘅，讲真，如果你真系你买部 12.5 寸攞嚟当叫做咩流动，即系叫有啲人，即系其实好简单，有啲人系需要攞住我平板去做嘢嘅，咁啱咯。但系对于你长期好似我长期都唔需要用平板，唔需要 touch screen， 我净用 keyboard 打嘅话，真嘅。你买部 MacBook Air 把啦，算把数啦。因为 我觉得呢部而家佢嘅定位就系、是，我偶不尔可能也许未必翻到酒店，想舒舒服服攞部攞个 keyboard 出嚟，即系当然系要用翻佢个 cover 入边嗰个 keyboard 啦。 哇，贵乸到啊！屌你老尾，成千几人， 呢啲信仰价值嚟嘅。你唔中意你咪买翻普通 嗱。嗱，佢 keyboard 好方便嘅，因为佢 keyboard 本身又有个 USB 插头，又可以充电 K 卡嘢嘅。但系佢 keyboard 再加埋部iPad Pro 12寸嘅话咧，个价钱咧系贵捻过部 MacBook Air 嘅，即系 因为佢个概念就系当成以前嗰种咧，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嗰种咧，细机咧，尤其是细机越系细部机越中意咁样做，加个底座落去，然后提供嗰啲额外电池啊，一啲 port 啊，嗰类 K 卡嘢、外置嘢嗰啲嘢俾你啊。佢而家个 keyboard 其实越来行呢个方向，所以明白佢越来越似部嗰啲嗰阵时叫做咩 book 啊 ，Ultrabook 嗰阵时日本仔好兴嗰啲啊，越来越似一部 Ultrabook。 唔系我话好好认，即系拆开讲下Ultrabook 如Ultrabook 嗰时其实好想买，因为15寸几嘅话咧，攞嚟装咸机皮过瘾。 系啊，而家佢越来越似当年嘅 Ultrabook。但系 Ultrabook 后屘嘅发展就系、是第一个开始有 touch screen 嘅 notebook。就是啲 Ultrabook 做出嚟，就是即系反转佢之后，当佢用平板电脑用啊。 系啦， 理论上叫平板电脑啦，但系嗰度成寸厚啊，大佬，嗰嚿嘢你系唔可能揸上手好捻耐噶。其实一阵你就手软噶啦，成只手托住噶。 iPad Pro 就系真系嗰啲咧，你有时去银行见到啲有嗰啲sell 你有咧，攞部机之后嗱，俾话，然之后咧砌嗰啲啦，嗰啲系需要。但 系啊，总之就系有你有需要，商务客会比较需要。 系商务客，但一般 佢而家个定位越来越清晰咯。之前 iPad 真系除咗打机大 mon 舒服啲之外咧，你真系冇咩特别，除咗个 mon 大啲嘅 iPhone 之外，系冇任何线长嘢可言噶。但系而家咧就系、是介乎分两样，更加有用啦。 嗱，一部 WiFi 版嘅12.9寸512G 嘅储存咧。11,199 元，而原厂嘅精妙键盘啦，即系嗰个就左个咧，就2,299 元，加埋14,000。朋友， 买尾 MacBook Air 11,000 元，你起身点？ 系啊，你即系所以，如果你系冇平板电脑嘅需要嘅话，即系唔使揸住手上嘟嘟嘟嘟嘟嘅话咧，买部 MacBook Pro 仲平啲。 嗱，我而家睇，嗱，我而家睇多价钱啦。M2 机，如果你唔加 RAM 8 GB RAM 512 GB 嘅话，11,899 元，平3,000 元。就加嗱，就算加多16 GB RAM 啦，都系13,300元，都仲系平过你少少。 因为 RAM 系一定抌尽嘅，你唔使讲咁多嘢啦。 嗱，抌尽唔系抌尽一万四千八，都贵少少啫嘛。即系如果我呢个黐线佬嚟讲，我打我还1 GB SSD 啦，24 GB RAM 啦，新 M 二啊。 16,399 元，都仲系平， 真系撑在你系唔系要 touch bar 嚟咋？同埋要因为佢而家嘅 macOS 又好 ，iPadOS 又好，都可以行 iOS 嘅 app 噶嘛。所以佢个定位系 touch mon 同冇 touch mon 佢哋之间嘅差距系只系咁多嘅啫。 系，唔系嗱，对我嚟讲差距除咗呢样嘢之外，差距就系 MacBook Air 可以装 BT Core， 呢样嘢好重要嘅。 啊，仲有而家 Work from Home 咧，有人唔关疫情事噶啦，已经系大家发现，原来 Work from Home 咧喺老细嘅角度就系、是，我悭咗好多公司钱啊。 唔使，我 有啲人直情接捻埋佢个唔系接晒嘅，即系将个原本成好捻大间写就变成一个共享写字楼嗰种咧，有需要你先翻去开会又好，系真系翻去做嘢都好啦。即系其他人咧就即系又将佢本来成本来几千尺嘅变成一个几百尺就搞掂啦，悭咗好捻多。对员工嚟讲，我唔捻使逼巴士一个钟头翻去又一个钟头。又可以着眼全嚟买烟筒去开工嗰啲嘢，而佢今次嘅 MacOS 有一个好方便直播同 Work from Home 嘅功能，就系将你部 iPhone 当 Webcam 用。 系啦，佢净出咗一个小工具，就系将你部 iPhone 贴喺部 MacBook Air 后面，咁你就可以利用你 iPhone 个强大嘅相机功能。 系因为部 MacBook 嗰个相机真系有咁大把嘅啫嘛， 1080嗰个算好咗噶啦，2720真系1080算好 OK 咗噶啦， 有咁大把咯叫做。 咁你而家佢可以用 MacBook 用 iPhone 嘅相机，梗系好多啦。 另一个重点在于，佢因为佢部机嘅问题，你系个调整系冇得调整角度嘅，你只能透过调整个 mon 个角度啊去校噶。即系如果你系譬如你升得高啲嘅话，你个 mon 一定要向上少少噶。佢一定系对正咗嗰个位冇得喐噶，但系如果 iPhone 嘅话，佢会出咗个嗰啲佢专用嗰种夹啊，就可以好似校位咁样自由调整角度。而最重要系佢系可以同你入边内置嘅 Webcam 同时运作。 唔系，仲有一个最大嘅重点就系、是，如果你系买外置 mon， 即系嚟 MacBook Air， 即系嚟话 MacBook Air， 你只 mon 系唔系原厂 mon， 冇镜头啊，用 iPhone 咯， 吓都可以咁样做啦吓。点解咁样做咧？因为正负镜头，点解我话到直播人主咁有用呢？主镜头继续对住我个样去影，跟住副镜头攞嚟做乜嘢呢？有啲手作系嗰啲呢，就系、是、咧喺度砌啲我当你烧焊啊，砌嘢嗰阵时啊， 砌模型啦咁啦， 要多个 mon 去影住我而家手上做紧嘅嘢啊嘛。如果你系用部 MacBook 去做嘅话，你系完全做唔到噶，因为你点样做你部机都影唔到你嘅手你台面上面嘢。但系嗰个加嗰个夹用部 iPhone 垂直向下影。咁你咪影到你手上 keyboard 啊嗰啲嘢咯， 系啦， 系所以点解对呢、這个另外 Work from Home 都系一样，就系、是、有时咧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个痛点一样嘅情况啊，就系、是、你影住你个样，跟住你要点样做件嘢咧，你要示范嗰阵时，你试过你就知啦，几咁戆居噶啦，你试到将件嘢斗到好卵高喺你面前，因为你个 cam 影住你个样噶嘛，喺你个面前去影住去你点样做，你系吊高只手去做，好卵唔方便噶。你系唔可以放喺台面上面去做你手作。你有时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样嘢，你要示范俾对面睇，你只手要点样做，你系冇办法用口述噶嘛，又或者画画嗰类嘢。如果系手画嘅话，你要画完又怼翻上去，但系点样画呢个动作啊？你又系用唔到 cam 去做俾人哋啊？即系呢类嘢，佢可以解决咗呢个样嘢，应该都系因为呢个需求，所以今次咩？嘅 MacOS 新版到 MacOS 开始加咗呢个功能， 嗱， 系我觉得好有用嘅呢样嘢系。 仲有一个咧就睇嚟咧就唔系好重要，但系咧应该系关乎 iPhone 14嘅，就系、是、login 画面，即系锁机画面就多咗可以自动化。 呢个就 iOS 我哋跟住落去 iOS 嗰边啦 ，iOS 16好多新功能。 嗱，呢个画面就咩？以前嘅锁机画面就冇得拣嘅，而家就可以自己自定自定自型啦，自定摆啲咩小工具咧。嗱，呢个咧。好 自定咧都仲系点讲啊 ？Android 嗰边笑捻咗好耐噶啦，就系、是、你个画面 good fix 死咗，唔问咗我哋几多都嘢玩。OK， 而家 iOS 都有。 但系佢重点就系、是、大家估到就系 iPhone 14会加入咗长桌画面功能，因为呢个咧其实就系、是、就系、是、喂你讲真就系开咁快，你攞锁机画面咁快，你加锁定画面其实冇意思嘅，即系纯粹自己靓，即系睇一睇啫。咁屌你每次打部机都自动帮你解锁而开机噶啦，但如果佢开长桌画面就唔你摆部机摆个左度，咁你唔开机你就长桌画面睇时间啊，睇一啲NBA 比赛结果啊，睇啲 kick 卡嘢，你就唔需要解锁画面，甚至唔需要望住个 mon。 博 iOS 同埋呢个通知嘅情况下，你可以净系睇佢哋啦。同埋通知对我嚟讲啊，个人感觉最忍痛嘅其中一点就系、是、我好多时都系咁样啊。 跳通知出嚟。我唔系想要睇通知，但系我要开机，揿嗰下我一定要睇埋晒啲通知，我先可以开机。但可能嗰阵时我赶住做啲乜嘢，咁我唯一办法就系解锁， 系啦， 跟住啲通知就唔肯见晒，要喺上面拉翻落嚟，然后咧。经常系唔捻见咗啲嘢噶，因为佢个分排列方法唔同。 啊，系啦，嗱，呢个就最大问题就系、是，有时佢有啲通知，我想睇一开咗，跟住死啦，我唔知边个通知嚟。吓、 啊，我呢刻唔想睇住，因为可能我开机系赶住做啲某啲嘢嘅，就我呢刻唔想睇住。但系如果我而家揿咗佢嘅话咧，要插翻开嚟就好捻麻烦。咁佢而家就系我暂时放低，阵间我先再睇。 嗯， 咁我就可以即刻放低咗佢，一个动作拨开咗佢。即系个动作亦都好接近人嘅，要弹开，咁佢就会同你弹开，然后下一次从再 lock on 开翻嗰时，佢会跳，依然会跳翻出嚟，因为而家如果你拨开佢的话咧，佢就消失咗噶啦，佢当你越咗噶啦，佢当你已越，咁而家就系可以暂时收起呢样嘢，并不是什么好大技术突破，但系非常人性化嘅改进， 同埋就系呢个都照就咩咁样长着嘅功能，佢因为要长着功能你有意思啦。即系嗰阵就头先我讲咯，你摆嗰啲无线充电座上面，摆喺张台上面，你 啊方便佢一响，你一响嗰阵时，你咪揦一揦眼望一望， 你眼睄一睄啊，见到哦， 得 啊，哦，用少少输咗波啊，咁你又唔使又要， 有时就系啦，系咯，类似咁嘅消息啦吓，啊，跟住你觉得有用，你先可以先需要走去伸只手过去搞佢啊嘛，咁啊呢样系另外，另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又系我谂大家可能冇咁熟。我呢啲半盲嘅人就比较会常用嘅，佢唔系讲佢嗰个语音功能，都算系啦吓，嗰、那个我唔记得叫咩 ，voice over，voice over 功能就其中好容易会需要必须要配住一样嘢嘅语音打字。 哦， 你如果你用 voice over 就唔会用手打噶啦嘛，通常就是语音模式噶啦嘛。 语音得啦，你讲嚟讲先。 啊，其中最痛的地方就是我打完之后有啲字咧。真系我尤其是我英文差嗰啲咧，佢系好容易唔 get 唔到我到底我要讲乜嘢。 嗯， 我宁可眯落去睇用手打，但系咧我就要切换切翻落去手打模式。 嗯， 但系而家咧就可以喺语音打字个界面直接唔使切换嘅状况之下 call 翻个 keyboard 出嚟，一路语音打字，有啲字我用语音打，有啲字我用手打，两个混合模式对我呢半残嘅人嚟讲就最有用啦。因为如果你全盲，你就只能全语音嘅，呢个冇办法噶啦。但系如果你系正常视力嘅，你又手打得啦。当然有啲人唔识打字嗰时，突然间要 call 佢翻嚟咧，都可以做嘅。 呢、这个嗱，呢、这个咧就我同我老豆成日用嘅就系、是，写一个字点打咧？ 系啊，突然间唔记得。 我直接跟住我就读个字出嚟，哦，读几次？系啦，系呢个字啦，系呢个字啦。 有时执笔忘字，直情系 就系有啦。 你唔系唔识打，但系你唔记得个字长什么样子？我哋打仓颉嘅就系噶啦，你唔知个样字长咁嘅样子嘅话，你系打唔到字噶嘛。咁要靠语音㗎嘛。咁一样呢两样终于混合返埋一起。咁佢就因为之前就係只能係两个不断咁切换，佢都要咚一声，然后仲要中间会要隔咗一秒㗎嘛。你打起嚟就唔爽就唔爽㗎嘛。但而家就可以混合返起嚟啦。而输入法呢就好多人都冇提过嘅。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就比较重要啦。虽然我哋呢一代就唔系，即我哋呢代都系装机促成㗎啦。下一代年轻一代广东话输入法。终于正式支援广东话输入法。即系你姓张嘅系 H H E N G 嗰啲啊，你终于有啦，唔需要再就嗰啲扑街冚家拎大陆输入法啦、 嗯， 更加唔好讲主音啦，主音你有几多个香港人识啊？ 主音拼音香港人唔识啦， 啊，佢终于有广东话输入法，有啲人系识广东话拼音去噶，而嗱暂时未知佢个系统系跟边一个，因为广东话输入法有最少有九种主流嘅，系好捻多种嘅，但系我估佢应该系 both。即系因为好容易嘅啫。我打呢个输入法嗰阵时出咗个章字 CHEUNG， 咁但系你都可以唔用我哋香港人用开嗰只嘅广东话输入法，有种官方标准其实唔系嘅，即系广东话输入法嘅嗰个叫做咩标准咯，我唔记得咗iOS 标准啊，唔系 CHEUNG 嘅，冇记错系嘛？即系但系 why not both？ 我打两个咯，打个章字出嚟咪得咯。我估佢啊，因为。未而家有而家出咗个开发者 beta， 未有得试。而我亦都唔知我部脑残机佢有冇得上，应该系冇得上嘅。所以到时呢个得个睇字嘅啫，对我嚟讲要人。 嗱，讲起相机啦，咁 iPhone 咧，今次咧嘅支援咧，就至去就连七都唔支援啦。 啊，正常啦，你七都点讲啊？都咁多年咯。 喂，都成六年前啦，2016、2017年啦，都讲啲就啲人有啲友去 Apple 投诉话唔支援。跟住咪俾人吐槽佢咯 ，Android 三年就唔支援啦，你老味。 三年咪算耐咯。Samsung 系有能本事，一年半就唔知换啦。 咪再咯， 即系嗰阵时屌捻到开花，即系嗱，先讲以前嘅 iPhone 咧，都系咁嘅情况噶，其实都系两代就唔再更新啦。 唔系，因为佢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当时硬件进步得快，但系去到而家其实咧，佢硬佢嗰个硬件已经系好成熟啦。 随住佢硬件进化得慢，大家换代都进化得快。以前系代代换噶嘛，而家就系 两代咯， 隔代隔两代，甚至如果你要求低，隔三代用得添。 我豆而家仲用紧iPhone 10。 今次佢就第一次就唔再支援7啦，咁虽然我用6就冇得讲啦，更加就咁佢就你有一个新功能我好想用嘅，但係冇办法，就係、是、自动退地。你啊，我呢啲做同 media 相关嘅人就知道呢样嘢有几难咁痛啦，以前要 I 契哥咁 I 嗰啲美术大佬帮我退地啊，唔该。而佢哋都好难厌恶啊，因为冇咩技术可言，即係如果你砌排版嗰啲呢都可以话发挥我啲艺术思维又如何那样。即執相都可以话系我啲可以，但系如果纯粹退地咧，佢哋觉得纯粹系打工嚟啊嗰啲嘢，佢哋系好捻厌恶嘅。但系呢样 一键退地， 退地呢样嘢，大家知咩叫退地啦？吓、啊，即系将件目标以外嘅，即系譬如背景啊，即系净系 cap 住个目标以外，即系譬如我影个杯，个杯后边会有背景噶嘛？你影相嗰阵唔要个背景，净系要个杯本身，个其他地方系透明嘅，咁啊叠，跟住方便去叠图层。佢系识得用佢 AI 自动运算，用因为佢个新机嘅咩咩嘅神经运算机咁厉害，大家知之前讲过啦。M1 嗰、那个不过神经运算好似冇迭代，因为嗰个另一粒嘢嚟噶嘛，仲系用翻应该冇咩进步，唔肯定系冇乜进步定系冇进步啊，唔系错。但系佢嗰个神经运算系好劲嘅，咁佢可以佢个示范影片，我只能睇示范影片，但系据说 beta 开发者 beta 攞住嗰个都话好好用。就系、是、你讲紧系动画片，你想净系 cap 个主角出嚟，经常出现咁嘅情况噶。尤其是你做嗰啲 sticker 嗰啲嘢咧，你咪成日想会咁样做嘅。呢、这个动作，佢用好似 copy and paste 嘅动作，就已经完成咗退地，简直系做一啲唔系做美术或者唔系做开美术，其实美术都好需要噶， 悭翻好多功夫， 冇美后嘅嘢。哇，呢样嘢真系～你而家以前你用 Photoshop 嘅话咧，就系靠佢个魔术棒啊嘛。但系知个魔术棒你用过，即系你最新嗰个都好啦。其实系好难夺噶，真系。而家佢嗰嚿跟佢嘅示范影片真系好靓仔，系好干净，好靓仔。佢而家佢都估得到我对我要攞啲咩出嚟，即系呢个几真系几我好想用，但系暂时我就用唔到嘅。咁啊，不过就系啊，好有用噶。咁啊，虽然啊。 嗱，咁我讲下其他啲散收工啦。首先就系呢个其实几有用嘅，就系、是、Face ID iPhone 就唔使打直播机解解锁啦。即系有时你一打埋部机睇紧片啊，咁又想睇片嘅时候咧，你解锁咧其实几麻烦嘅，要下都打直播机。咁呢个就同埋就系冇乜特别，冇乜特别意思，但系佢支援iPhone iOS 16支援任天堂 Joy-Con 啦。Joy-Con 呢个系被誉为系所有嘅画师一个。标准用途、标准工具，因为有好多画师用系用 Joy-Con 嚟操 Photoshop 啊，操用咩咧？发得系好啦，方便 啊！因为佢其实就系要佢个鸡髀，类似鸡髀咁样嗰嚿嘢嘛。 系啊， 就系要嗰嚿嘢。或者之前 V 系驳唔到落去，可以驳落 PC 啊。V 好似驳可以驳到落，我唔记得咗。 驳唔到。 V 嗰嚿嘢其实好紧要，但系冇其他嘢系类似单手持，最紧要系单手持住，而方便你去喐嗰个模糊定嘅呢样嘢，有啲。劲嘅绘图板啊，系有呢嚿嘢嘅，但系嗰嚿嘢就通常镶咗喺个绘图板上面咁啊。有啲贵嘅就可以切出嚟，但系贵啊嘛。你要知道， 但最近好平啊嘛，几嚿水啫嘛。 最近好捻平嘅啫嘛，仲系消耗品嚟噶嘛，大家明啦，即系 系咯。你买个最近嚟攞嚟画图，同几多人用？我见到好多画师真系咁做嘅。 跟住就 Apple Watch 啦，咁啊开始到 Apple Watch 嘅个功能多咗个，终于有啦。我而家先知道，而家先有。就好明显就攞嚟打嗰啲咩咩咩健康手表啊嗰啲嘢，佢之前都系咁样啦。一个新功能就系、是、睇你个睡眠周期。咁如果你系注重生活品质啊，或者嗰啲咩 light heart 啊嗰啲嘢咧，就好注重呢样嘢，因为你瞓得好定瞓得唔好啊，睇清楚咯。 通常系啦，因为通常我而家系用紧第三方 app 嘅， 就未有噶嘛，佢冇呢个功能嘛，通常就系要另外再买个咩健康手带嗰啲嘢。咁 唔系。佢咧，其實 Apple Watch 係支援，但佢本身嘅 app 冇支援，佢就話俾你知瞓咗幾耐啫。但係瞓得好唔好，佢唔講嘅。 而家就可以追蹤埋你瞓成點樣啦。 系啦，咁原生支援埋，咁你就唔使靠第三方 app 啦，即系嗰啲乜鬼我讲咩咧？系啦，我Skip Cycle Call， 因为我以前用系算系几有一个叫做几有名嘅第三方支援嚟嘅，即系嗰啲上面 app 啊。 嗱，咁就再一种咧，就可能关你老豆事啦，就系、是、啲老人家，唔系净系你老豆，系啲老人家，你睇下你要唔要整佢嗰只上唔上到啦？药物控制提醒。阿生，你系时候食药啦，呢、这个都唔紧要。其实好多好多咁嘅 app 噶嘛，最紧要系你输入咗你个药之后，佢会提醒你，喂，呢只药同你之前嗰只药有冲突噶、哦。呢样嘢尤其是现在冇肺晚期啊，你确诊诊系要食，可以食特效药噶嘛。而最惨嘅系而家佢嗰两只特效药咧，系同好捻多药撞嘅，系烦捻到啲我啲有啲药师 friend 啊，系烦捻到呕血啊。佢第一要同个病人讲啊，嗱你只药呢只药要停，呢只药可以继续食，如何那样？呢只就期间你要停，你要提早要停，呢只药要如何那样？好卵烦，因为佢同好多嘢撞啊，尤其是辉瑞嗰只啊，系同好多人都有嘢撞。但系佢而家就可以话，哦，你只要话俾佢听，你食紧乜药，当然佢会定时提醒你啦。呢、这个唔紧要，最紧要呢个好多嘢都做到嘅，佢会话你听，即系有个私人嘅药剂师话你听。当然佢唔识，好多嘢都唔识，但系呢个其中一个其实好机械性嘅功能嚟噶。就是话俾你听边只药同边只药会撞，咁你知道佢会撞，咁你就要走，你识得走去问问药剂师，你嘅药剂师相医生啊，身份 letter 嘅嘢，到底我要停边一只，或者系可唔可以食呢只，或者系咪要换药？咁样啊，就因为医生咧，其实有时系跟唔到咁多嘅，有药剂师都有时系跟唔到咁多嘅呢啲嘢。 呢样嘢佢叫嗱，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都健康有关嘅，因为其实 Apple Watch 本身而家主打健康咧，有一样嘢咧。系对于做运动员咧，即系我依类啦，我中意做运动啦，唔系就边运动员啦。咁咧就几就系支援心率区间，因为咧对于做运动嚟讲咧，你嘅心率咧系睇你嗰训练效率，系需要做咩训练咧，系睇心率跳几下啫，每分钟。 佢唔系咁 care 你某一刻系几多，因为而家系讲紧你某一刻睇住几多啊嘛。但呢个数唔重要噶嘛，其实。 系睇佢一个区间，咁咧佢终于支援咗叫松啦，即系例如话系我做运动，我需要 keep 住喺最轻一个叫轻松嘅状，轻松嘅松啊，即系我即系中间嘅位置，咁咧佢就松 two 咁啊，当松 two 啊，设定就咁咧，你只要 keep 住个松 two 得啦，以前冇嘅，以前咧要专业手表，即系例如Garmin 啊、Solar 嗰几只先有嘅，但系而家就 Apple Watch 都有啦。 啊，因为 Apple Watch 我记得系净系得你当刻系几多啊嘛。 但你唔知佢系松几㗎嘛。 但系你跑緊步你点可能系咁望个手表嘅啫。一下半下就话啫，你冇人系咁望住㗎嘛，撞车一次啊。 但你 keep 松几佢又话俾你知嚟一个你跑快咗，你心跳过咗嘅话呢，佢就有通知你嘅跑慢啲。 高过你，因为佢加埋你蓝牙耳机，你就可以喺高过你系用声音话俾你听你多咗少咗如何那样。你可以自己 setting 定嘅。咁样囉。 嗱，真嘅，呢样嘢其实佢今次 Apple Watch 终于比较接近系可以攞嚟做运动嘅手表，即系因为其实以前咧就叫做咩撩鼻一格，你 好尴尬个定位会好。 你平时跑下步，轻松跑下步，你冇乜要求 OK 嘅。但系如果你真系 keep 住攞嚟做运动，即系叫做咩你真系攞嚟做训练嘅话咧，你会觉得几鸡肋，唔够用嘅。 因为佢之前就一部再细部啲嘅 iPhone 冇啦。但系佢又完全做唔到运动手表所需要嘅所有功能。 即系如果你真系做运动嘅话，唔该，你都系买翻嗰啲专业运动手表啦。 我真系，佢而家将运动手表再加埋缩细版 iPhone， 再加埋呢、这个健康手带，呢三样嘢谷翻埋一齐，咁终于件嘢就比较实用啦。老老实实之前嗰啲我都有得玩意嘅，真得。而家就开始，如果你有运动手表或者有健康手带功能咧，你就唔需要额外再装一件嘢，而且佢系整合咗你落你个 iOS 啊嗰啲嘢度。 系啦，依个我嘅系对于做运动对于例如话我手表冇我因为本身你要讲嘅，如果真系专业跑者嘅话，你一定买运专业跑者手表嘅。但系起码就系而家你 Apple Watch 可以隔都可以顶一顶啦，唔至于话完全用唔到。 系啦，咁样仲有一个咧就同啲 OS。应该系咁多 OS 共通嘅改变嚟嘅，就而家你咪有个咩锁匙扣嘅锁匙圈咯、啊。现在呢一刻佢嗰个系，其实都系只系佢帮你记住密码咋嘛。佢而家再进咗一步啦 ，passkey。 即系简单讲，如果你要用开啲所谓叫做 password software 嘅服务啦，即系一 password 嗰啲嘅话咧，就类似嗰类嘢嚟嘅。 因为嗰个系零知识验证嚟嘅，即系佢都唔知道你嘅密码系乜嘢嘅，佢只系验证嗰个系咪你本人，即系或者系咪授系获得授权，连佢本人都唔知道你个 password 系乜嘢嘅。佢用嗰个咧就系用公时同私时嘅原理，好捻耐之前我哋讲 blockchain 嗰阵时就提过公时同私时，你俾街外就系得睇有公时嘅啫，你要用私时嚟解嘅，个私时系keep 喺你手上，或者 keep 喺个认证手上啦。你可以将个私事俾一个你识、你信任的人，咁你可以咁样做，而你唔需要 up 个 password 俾人哋听。咁终于去用翻呢种公司，因为现在呢一刻喺应该系话公认就喺量子电脑发明之前，公司事系目前最安全嘅密码管理方法。毕竟你用锁匙圈咧，佢都要传个乜密码出去。虽然是加密咗嘅，但是相对嚟讲都冇咁安全嘅，亦都冇咁方便。咁而家就可以完全跳过个密码本身、本体本身嘅控制。因为密码本身控制有个最大问题就是你要相信间帮你 keep 密码嗰个，你用咩 OnePass 啊嗰类都好啦，你要相信一间公司，间公司卖撚咗你嘅话咧，你个密码系佢，或者佢俾人卖撚咗嘅话咧，或者佢俾人 hack 咗嘅话咧，你个密码系会外泄嘅。而家成日听过啲咩吓，就咁样做出嚟噶嘛。但系如果用公司事系统，即系而家个 passkey 呢样嘢咧，就算哪怕边日你云上贵州嗰啲大家明啦吓，都好啦，佢攞住你个 key 咧嘅公司，你都系攞唔到你嘅密码，亦都唔可以代你去登入嘅。呢样系最大嘅优势，同因为好多人搞唔清楚到底两者有咩分别。咁我呢度技术少少解释翻啦，就算哪怕有第三方人喺冇获得你授权之后攞得到咗佢，包括苹果突然间唔知黐咩根。突然间卖捻咗你，又或者系佢警方突然间要求授权，因为试过好多次噶啦。Apple 系佢系唔会俾警方一个无限制嘅公开授权，但系如果有法庭手令咧，要解某一个人嘅电话咧 ，Apple 系会交出嚟。系法庭呢、个法律要求嚟噶，听 我。咁我讲下嗱，啲唔系太重要嘅，最后啦，因为嗰套好似长啦。首先就系、是Metal Fix 就系简单，我就系咩平台里面嘅 Unscaling 系统，即系嗰咩光追系统嗰啲嘢啦。咁重点就系佢会攞嚟开推出8.8，但系好老实啊，你唔会攞 Meta 打机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重要嘅。 咁啊，叫做有啲咁多多，可能也许未必他妈的有机会会见到咩机上边嘅 game 会多咗少少咯。 但都唔重要，我反正我冇人系期待嘅嗱。跟住就 Apple Pay Later， 简单就美国分期付款，就最多可以俾最多6个礼拜还钱，即系 个半月信用卡都一个月啦，屌啦星啊！不过佢系信用卡之外再俾有嘅，即系额外多咗嘅，咁啊多人借咯，好过冇咯， 好过冇嘅，不过 但系美国限定 系啦， 唔关我哋事嘅， 系啦，咁大致上其实都差唔多噶，咁依家九月十月啦，咁咧九月十月就如无意外就都系 Apple 都系等 iPhone 同埋 Apple Watch 噶啦，咁有啲嘢而家传闻噶啦，又话啲江湖流传啦，又话咩十二寸嘅MacBook Air 嗱15寸嘅 MacBook Air， 唉我真系。 你讲埋传闻啦，总之我哋讲仲有啲确定消息要讲埋嘅。如果你想试一试，又试一试而家 iOS 16嘅，七月就会有噶啦。咁佢正式版相信系同下一代 iPhone 一齐出噶啦，即系十月，应该系啦吓。 咁你咁白老鼠从来都有人做嘅。咁你如果你唔系你如果有部机，你唔系攞嚟做主要机，咁攞嚟试下咯。 咩近几代嘅所谓 beta 版咧，其实都好稳定噶啦，系连续几次都系俾人吐槽你嘅所谓正式版。是将个 beta 版改 number 改版号㗎咋冇嘢加㗎。 咪 ,Apple 其实佢 beta 版其实相对稳。咪咁我都试过啲。 咪其实因为件好事嚟呢件好事嚟㗎。 重点系 beta 版唔稳定系主要你啲第三 4M 唔稳定㗎大佬。 即系因为即系调返转个你可以咁样睇啦又即系等于即系 beta 版同正式版一样稳定。或者调返转讲就系、是、正式版同 beta 版一样咁唔稳定。 你啲人唔知会咁食奶嘢又是。你讲返就系、是、大佬啊都超似上次咁样。我 FGO 炒个楼嗱咪大镬，唔好乱嚟。 因为 macOS 或者 Apple 老 Apple 咧都知道噶啦，佢出新系统，唔好话 beta， 你点零版你都冇用字，点一你先好用。 iOS 就好啲嘅， 但而家系其实近几年好咗好多，近几年好咗好多。 iOS 如果你其实 iOS 咧点零版，只要你查一查过你认最比较大冷门嘅 app 咧，系支援嘅话就得噶啦，即系大陆嘅唔使啦。 而家打机会大镬啲，因为啲机改唔切。 系啦， 系啲 I T 狗加岗加班加唔切。但系而家以前要拣点一版嘅，但系而家咧点零点一已经 O K 噶啦。通常点零点一甚至系同当日就释出咗嚟噶啦，而家系。 但系咧，如果你 Mac OS 嘅话咧，良心建议都系等一点一版啦。我而家用紧嗰个版本咧系点二嚟嘅，点二先更新啊，去到。 啊，好正常，好合理，真系你呢个真系老 Apple 用户良心建议。啊！真系你真系点一版你先好改，即系但系 iOS 就点零点一点或者点零点二已经 OK 噶啦。 系啊，你可以即日更新系冇问题嘅。呢样嘢我啊补充一点 ，iOS 十六追加咗一个叫自动安装安全性更新，对于啲好似我老豆啲唔识更新嘅嚟讲系有用嘅，因为佢我豆啲咧就咩，佢成日话使唔使更新，使唔使更新啦？但系咧有时咧大更新嘅话又惊濑嘢。 系，因为佢更新又要更衣沐浴噶嘛，大家知道啊。其实 起码成个钟噶，大佬。 重点系你会你惊佢冇电啊，嗰类嘢又要插住电，又要博住 WiFi， 咁你就可以放嘅位置就有限制噶嘛。 咁我而家有安全性更新就系啲小更新咧，因为其实 Apple 有一样嘢咧，我到而家仍然觉得系咧系屌打，即系用啲大话就系屌打你Windows 就系、是、我个 Mac 咧嗰个12.4嗰个更新咧。我系拖咗两个礼拜先，咦，好似有更新，跟住咧，一系有更新，跟住我先然之后揿，佢唔会特登同佢弹个窗话俾你知，我而家同佢更新啦，咁跟住隔一个钟。 哦，我觉得最大镬嘅唔系呢样嘢，佢错嗰啲嘢都做点唔系咁咧？你 Google 呢个 Window 更新出包，咁样更新一次，你会见到啲日期，最重要系日期，系每一次大更新都出包噶。不过呢个 Window 问题咧，我哋唔喺度拆佢。 系啦，好啦 ，Mino 唔吐槽佢啦，反正佢有啲太多惨痛嘅惨痛经历，做咗个实况，突然间同佢更新。 啊，好啦，咁啊， 好啦，咁今日讲得好拉长啦，因为两批嘢讲。 因为加埋咗咪嗰首，如果唔系嘅话，就其实好短。 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